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播出的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骨科医师朱维莲。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各位听众的 call-in，欢迎跟骨科有相关的问题打电话进来。我们预告我们的 call-in 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我今天想要利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听众介绍我们在临床门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除了我们一般讲关节的退化，可能强调的就是所谓的什么脊椎啊、膝关节啊、髋关节，那事实上我们的肩关节产生的一些问题啊，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大家听众一想到就想到什么五十肩，哎，我们叫做粘连性的关节炎啊。那事实上肩关节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哈。我们在我们骨科的一些临床上的一些分类，我们有什么创伤骨科啊、什么退化啊、儿童骨科啊之类的哈。那通常肩轴关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科别，那甚至在很多的医学中心里面，肩关节、轴关节就是等于说上肢的关节，它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科目，一个科，还甚至有所谓肩轴关节的科的科主任的这种编制哈。所以事实上肩关节的一些问题在临床上是一个很常见的。我们首先要了解哈，我们人体所有关节里面活动量最大的，几乎可以360度的活动哈，360度的活动就是所谓的肩关节。那今年最近我们反正就是我们国球是什么棒球嘛哈，所以我们对运动体育方面的这个重视，那全民运动都没什么问题哈。那尤其是肩关节针对于一个所谓的一个投手方面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要提到肩关节，它首先我们先要了解这个肩关节它本身的一些基本的结构哈。那肩关节之所以活动量这么大啊，可以360度的做一些旋转，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它肩关节骨头跟骨头的接触面积啊，其实它不大。我们肩关节一个上肢上臂哈，上面我们叫肱骨嘛 ，humerus， 肱骨的关节面跟我们的肩膀的叫做 scapula， 我们的台湾话叫绷肌骨哈，这个关节的它接触面积啊，其实只占了这个肱骨头的这个，它不只占了1/3，所以它有2/3的位置啊，几乎是裸露在这个关节的外面。这不像我们的膝关节或髋关节，我们膝关节几乎是上下，就大腿骨的远端跟小腿的近端两个关节面几乎是100%的接触。100%的，那髋关节也是哈，髋内几乎80%以上的关节面啊，都有东西包埋着，所以它的稳定度很好。那相对的稳定度很好的，如果有要受伤，它需要很大的一个力量，所以那时候在膝关节或是髋关节它受伤，事实上我是指车祸哈，车祸跌倒，它通常都是力量会比较大，那受伤的程度会比较严重。那肩关节不一样，肩关节往往一个小小的一个受伤哈，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之后的一些后遗症，因为主要就是它的稳定度啊，并不是骨头方面的稳定度并不是那么好。但是肩关节，你想想看，一个投手，他可以这投球的这个力量哈，他可以投出100迈的，那100迈是160公里，非常非常快。听众不相信，你自己到那种练习场去投，能够投到一个70迈，你就是很厉害了哈。我们根本是完全达不到这种力量哈。所以肩关节它之所以能够有出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投掷的强度有这么强，主要就是它有很好的什么东西，肌肉跟韧带的包埋啊。我们想象一个骷髅头哈，骷髅头，那如果说骷髅头就是没有肌肉没有韧带嘛，对不对？叫骷髅头嘛哈。那骷髅头事实上它肩关节一定会脱落哈，一定会脱落哈。那事实上我们的肩关节之所以会这么强而有力，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肌肉韧带。那以骨头结构而言，它很简单啊，就是一个肩胛骨跟一个什么肱骨两个接触面，就这个样子。那事实上里面的肌肉跟韧带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很简单来讲，我们听众一定听过所谓的旋转肌，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听众一定有听过哈，就所谓的旋转肌的一些破裂这方面，临床上其实非常常见，尤其上了年纪，我等会跟各位介绍。那事实上旋转肌它就是一群肌肉啊，我们常常讲有4块肌肉哈，有4块肌肉，它的从肱骨啊 跟我们的肩胛骨互相做连接。大家就想象我们的旋转机啊，就类似像我们一个日常生活的常看到什么，就是吊车，哎，吊夹娃娃机一样哈。那个爪子啊，爪子是什么？爪子就是我们的肌肉韧带，手指的爪子是肌肉韧带，那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抓到东西以后，要把这个娃娃给它拉起来，那是什么？就需要一个绳索。所以很简单的讲，我们的旋转肌群就类似像绳索的这种功能，它让你手指手肘的活动可以把东西怎么样拉起来。那你要拉起来，你势必要有一个悬吊的一个系统。那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上臂做上举超过90度以上，我们一般所谓的上举就只是说肩关节要抬到90度以上啊，90度以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常常有所谓的旋转肌的破裂这些病患啊，他其实他来门诊的时候，他的主要的抱怨他其实不是他的什么他举不高，而是他会疼痛。那为什么这些上了年纪他举不高，他可能对他的什么对他影响，他反而还觉得他还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大部分的生活，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都是肩膀以下，讲很简单嘛，你吃饭拿东西，你大部分都是肩膀以下的动作，包含什么？你打麻将，哎，打麻将，游泳，哎，游蛙式了，当纸蛙式，好，这些动作都是在肩膀以下的这些活动，好，所以那我们要做肩膀以上的，就是要拿高的地方。那有些，我记得有些有一个老太太，她肩膀她没办法上举。我说，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上举，就考虑可能要开刀。那她上举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她说她要晒衣服，哎，她没办法晒衣服，所以对她造成很大的困扰。对，所以旋转肌如果产生一些破裂，那初期的话，当然是一些疼痛的问题，那是没，那是还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任何的肌肉的组织哈，尤其是肩关节，因为肩关节的这些旋转肌群，它的下方就什么，就是关节囊。那关节囊有所谓的关节翼，所以我们的这种旋转肌群，它基本上它不容易愈合，因为有关节翼的关系。就像我们膝关节，大家一定有个可能也都有，有些人都有这种经验，膝关节受伤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你去看门诊，那膝盖还是肿的，然后。医生拿个针去抽，一抽还可以抽出血出来。诶，那奇怪了，我们一般不是出血三分钟五分钟就形成血块了吗？诶，因为我们的关节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像酵素 M3 一样，它可以让这些血怎么样会溶解，它不会形成血块。同样的道理在肩关节也是一样，我们的组织的生长很重要一点是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有形成血块。哎，这是很奇特的哈，就像我们骨折，我们骨折如果我们不采取所用手术的方式的话，我们血块的形成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形成血块了以后，生长因子才会过来，然后进行骨头的修复。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节里面受伤，很多几乎都是一定要开刀，因为它不容易长。同样的道理，在旋转肌群也是一样，初期的旋转肌群。甚至到严重了以后，他肌肉为什么旋转肌群到最后，如果病人的症状还是很不舒服啊，都疼痛，甚至他的手的力量上举的力量会变差，几乎是最后一定要用手术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无法自己修复。所以坦白讲，旋转肌群如果有受伤，像初期我们做，无论是做磁振摄影啊，或者所谓的超音波，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受伤的范围有多大。那有些病患就会说，那我现在破了一个小洞的话，他让我休息，他是否可以修复？哎，其他的肌肉可以，它形成纤维化，那没有关系。可是肩膀就不容易，因为它有关节翼啊。重点就在这地方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影像学的检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我们早期我们是要打显影剂到关节里面去。那现在当然是不需要了，现在用一些磁振摄影的方式来看，就可以看到它肩关节的影像的检查，就有一条白色的一条。影子啊，从肩关节会漏到外面去啊，就漏到外面去，所以就可以证实你的肌肉就是产生破裂。所以肩关节很重要的就是它又必须要有很好的什么旋转肌群，旋转肌群就类似像我刚刚提到的哈、啊，就像绳索把肌肉拉起来。那事实上我们肩关节还有很多的肌群啊，我们一个也很有名的一个叫做二头肌，所谓二头肌，就是像我们叫做 大力水手啊，那大力水手那个手一举啊，有个像馆长一样那么强而有力的那种壮巨大的那种肌肉，那个地方肿起来，那个地方肌肉什么就叫二头肌。那所谓二头就是有两个头了哈，有两个头，那一个是叫短头，一个叫长头。那跟肩关节有关系的是属于长头，因为为什么？因为二头肌有一条长头的肌腱呢，哎，它会跑到我们的关节里面去，所以我们在做关节镜的检测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关节哎就有一条很特殊的一条白色的一条韧带，它是附着在我们的肩盂关节的上方啊，所以这就是二头肌。那除了肌肉以外，它还有非常多的什么东西，就是一些韧带。那这韧带才太多，这当然我们不是讲解剖学了哈。那肩跟肩关节，所以就是这些结构啊，除了骨骼结构以外，它就比如很多的一些肌肉韧带。所以这些肌肉韧带基本上它是互相合作，互相合作了以后，它有力量了以后，它才能做我们做一些投掷的这些活动啊。那骨头方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造成一些老人家的这种肩关节到的时间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其实真的很多，只是有没有检查而已，它的旋转肌啊常常会产生一些破裂。我现在还不是讲关节粘连哦，啊不是讲所谓的五十肩哦，我现在是讲旋转肌群的破裂哈。因为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肩关节大家应知道，我们肩膀最前面我们叫背书包，然后要扣拉背书包的一个地方怎么就叫锁骨。锁骨的连接到最外侧的地方，其实那个结构就是从肩胛骨延伸出来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叫做肩峰啊，肩峰它也是一块特别的一个骨头哈。肩峰的问题其实在临床上也很常见，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肩峰甚至因为你要经常活动，所以肩峰锁骨关节会产生一些退化。那如果大家想想看哈，肩峰的下面就是你就想象一个骨头一个盖子，肩峰嘛哈，肩膀的最顶端，在最外侧最顶端，大家自己摸一摸就知道，最外侧最顶，哎，摸到一块骨头，这就是所谓肩峰哈，叫英文叫 acromion。这一块骨头的下方，哎，就是我们的旋转肌，啊，就是我们的旋转肌。所以旋转肌的下面是什么？哎，就是我们的肱骨头，啊，这很想象得到，就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上面是骨头。下面是骨头，中间是什么？中间是肌肉。好，现在问题就来了哈，我们的肩膀不是经常要做提举吗？我们要拿东西啊，上举啊，晒衣服啊，投球啊，对不对？所以今年累月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你这个在三明治结构里面的中间这一层呢，它是一个软的，它上面是硬的，所以磨啊磨磨啊磨怎么样，它就会破掉。所以临床上事实上我们真正做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旋转肌群做检测哈，其实上了年纪六七十岁以上几乎有一半以上的都会产生破损，真的一半以上都会产生破损，当然是程度上的问题。那事实上在我们临床上到我们临床上来做检测的时候，那其实他们坦白讲，因为寻求医疗嘛，寻求医疗因此你日常生活是造成你的不便，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旋转肌群只要病人抱怨上举的力量会变差，会造成疼痛，你敢安排做超音波磁振摄影，几乎每个都有破裂，只是破裂程度多少而已。 OK， 所以我们这个肌肉的产生一些破裂就会遇到一个麻烦，它的力量除了会变差以外，那最主要就是会造成它的疼痛。因为你想想看哈，中间有一层我们叫 buffer， 就是一些缓冲地带，哎，就是我们的肌肉层。那你就像我们的软骨一样，你有软骨的结构，可能你活动还没有那么痛，当你产生肌肉破裂了以后，你变成骨头跟骨头的嘛，它接触面积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摩擦就会痛。就想到我上个礼拜我开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其实已经七十多七八十岁了啊，他又气喘啊什么，所以当时会诊我的时候，我一跟他一做检查，他抱怨肩膀很不舒服，然后一照相我觉得他的肩膀破损的非常严重啊，他坚持一定要开刀，因为他说他很不舒服。那就做韧带的修补啊，韧带的修补。那因为时间关系，我讲下一段节目我再继续这个话题，然后再跟各位报告所谓的五十肩又是怎么一回事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接听call in哈，我们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Uncle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研究中心骨科医师朱叶莲。因为我们原本是半点要接听的call in啊，哥，现在有位张小姐，我不想让她等太久，我们先接听这一位张小姐。您好， 是医师您好， 请说。 我骨松哈，负2.9啦。那医师有叫我打宝格丽，那您可不可以为我解说宝格丽的优缺点 ？OK， 好，那。好，我现在就先讲哈。 是，谢谢。 骨质疏松的检测，那现在标准的就是所谓的骨质密度的检测 BMD， 我相信现在任何的医院都有。我讲的是一个标准，躺在一个 table 上哈，然后做一个检测，然后用低剂量的，其实就是一个 X 光，但是一个低剂量非常安全的，不需要做任何的防护哈。那标准是-2.5以下，就是所谓的骨质疏松。你看-2.9，当然的确是哈，但它还分另外一个，如果-2.5以下。合并骨折那就是严重，那就相当于是一个疾病。那健保事实上它有它的给付的一个标准，然后呢-2.9它合一个条件，那另外一个条件是必须你脊椎要断掉，还有另外一个或者是你髋关节要断掉啊。坦白讲，很多病患就说哇这么严格，太夸张什么，哎，抱歉哈，这种病人太多了哈，太多了。所以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条件，坦白讲，那如果我们当然会建议按照标准而言，我们就是理论上嘛，理论上学术的理论就是说你应该要强化你的骨质，因为骨质的强弱跟摔跤，你能保证你不摔跤吗？一定会摔跤，跟摔跤造成的骨折的几率是有明显的，就是临床上是有意义，统计学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你骨质好，你摔跤了以后你造成骨折的几率，哎，会比人家少1/3，30%以上。所以骨质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啊，当然要保护哈。所以如果健保条件不合，那其实就花点钱哈。那我们现在这个跟药商没关系哈，只是说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因为大家都讲说要方便简单嘛，还有效嘛哈。我们现在常常就像这位张小姐提到的，就是半年打一针。那事实上我们在临床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哈。那所谓宝格丽，但事实上它是一种免疫的药物，它的优点就是说，当然就会促进我们的骨头的。它事实上它也是抑制，它虽然号称是抑制破骨细胞跟强化造骨细胞是有同等的效应，但是基本上它还是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是有些关联性。OK， 所以它的造成所谓的跟双磷酸盐的造成所谓的下颌骨缺血坏死啊，这种几率还是会有，还是会有。所以你刚说它的缺点是这种访单上面的描述，它可能还是会有。所以如果你要做根管治疗的牙齿的下颌骨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叫做不明原因的骨折，而我们一般治疗是要治疗骨质疏松，防止骨折，可是在某些尤其双磷酸盐的药物反而会造成骨折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叫 atypical， 但基本上这种几率不高了。但是我们很难去跟病人，有时候甚至你要去说服病人，我们所谓1/2-1/3的几率，你说高不高？如果发生在这个病人身上，那就是100%哈。所以我们只能用理论上的告诉你，你应该是要去保护，但是有可能就是这些风险。但宝格丽有个很奇特的一件现象，因为它是免疫的药物，所以如果你要用，你要一直用，你不能停，每隔半年就要打，每隔半年就要打。因为临床上的显示，如果你时间到你没有打，它经过几个月以后，它会血中的浓度会快速的下降，那快速的下降就没有达到它的效用，那甚至你之前打的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个药物就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奇特的，就是当然坦白讲，这也是药商很厉害啊，对不对？你用了我的药就要一直用。那我很多病人都很好玩，那因为我跟病人很熟啊，病人就说：“那我要用到升天吗？”我不晓得怎么讲哈。那事实上，这个药就是要一直用啊，就要一直每隔半年就要打。但坦白讲，这个药几乎比美国还便宜啊，台湾的药就是太便宜哈，这个都是美国的药物，但是一个月平均1000块，所以我个人认为了哈，如果经济能力其实不需要很负担很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药物是可以用的哈，是可以用的哈。那我现在回到我的题目哈，回到我的题目，我刚提到，如果那老先生他要做旋转肌的修补，那就帮他修补了，可是很麻烦，就是那旋转肌啊，整个都萎缩掉，我几乎找不到他的肌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旋转肌产生破裂，影响到生活。哎，你临床上如果你要开刀，你还要趁早开，你不要这整个都已经萎缩掉了，你就很难开了。所以那个老先生，我还花了很多的功夫，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点帮他修补啊，修补。但即使修补，可能还是会有些破洞，但是之后可能就是至少你得让他疼痛改善啊，因为你中间有夹了一层肌肉了嘛，他疼痛自然就会改善。那之后还是要靠很多的复健。那 我们肩关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活动度有关系。那其实绝大部分病人来看门诊，包含年轻人，所谓年轻人就是一些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哈，他会来看，其实大部分就是造成他什么活动受到限制，他有某些动作他做起来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什么动作？他不能抓背啊、这个好常见啊，他会病人会说我没办法洗澡，或者女性的时候我没办法在后面内衣要扣扣子，他没办法扣，因为什么？他手无法做内旋上举。大家听众你自己再试试看，诶，你再试试看，你把你的手抓到你的背后，想办法摸到对侧的肩胛骨的下缘，你看你摸都摸不到，两只手要做比较。那上帝造物就给我们做一套的，目的就是绝大部分都是一只手会有问题，另外一只手相对的还好。其实有问题的大部分，你再去回溯这个病患的这个病史啊，他通常都是还是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反复性的动作做过度，那甚至一些很维系的动作，像常常有四五十岁的他怎么，你再去问他仔细问他，诶，他的确有，他怎么，甚至他拿侧身到后座去拉一个东西拿到前座来，就这个动作他拉了以后他感觉到有点不舒服，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他觉得这个不舒服疼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还会问，那是我是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造成的吗？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可是上了年纪以后，这种肌肉的做一些拉扯的活动有时候就容易造成受伤。另外绝大部分十个里面有五个他都会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去中医去做推拿啊。我再三强调哈，我对所有的治疗啊，我都秉持一个很中立的态度，比如说这个治疗如果对你有效，那甚至你去喝喝符咒啊，去念念符咒，你觉得哎，我很高兴，我觉得我这个疼痛有改善 ，OK， 去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的疼痛跟心理的关系也有关联啊，对。但是问题说，你做这些治疗会不会造成你的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如果真的有，你可能就要停止。那最典型的就是骨折或是急性受伤，我是非常反对要去做推拿的。那事实上在一些慢性的一些疼痛，这个推拿按摩本来就是一个标准的一种治疗方式 chiropractic， 这是很正常，国外做的非常多，常常我们看影集不是有一个人拿个按摩椅啊到家里面帮你做按摩，这都是他们保险会有给付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没有错。但是在急性期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所谓急性期就是你拉着一个东西拉受伤了，你又跑去做推拿，你已经受伤了你再去推拿，就什么，它不是负负得正的，它是会让你这个症状会变得更严重啊，就这个道理。所以事实上所谓的关节粘连哈，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是就是你知道五十肩，那不一定是五十岁，那正好就是四五十岁。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年龄的人他还认为自己，当然在对一个一般的家庭而言，四十五十岁他是一个家庭的中间分子，他要赚钱要工作，所以他的活动量还是跟年轻人是一样的，可是肌肉强度他就是不够。所以你知道吗，书本上讲哈，冰冻肩就是叫粘连性关节炎，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名称，它叫什么，叫 self limit 就是 self 就是自我， limit 是叫限制，就自己会限制。那事实上成中文的正确的翻译叫做，你只要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保护，它怎么样，它自己会好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它就叫，它上面就写叫 self limit， 就说你不要去给它造成更大的困扰的情况下它自己会好。所以很奇怪哦，冰冻肩它是自己会好的，可是它不是你说好它明天就好，不是，你必须要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保护跟正确的治疗的方向，就说不要再受伤，哎，就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临床上很多的病患事实上到我们的手上其实都很严重，因为事实上大家现在你的手机你自己去查冰冻肩有几期，还有急性期、亚急性期跟慢性期，但事实上到我们的手上往往都已经到慢性。慢性为什么？因为他急性期他已经做过很多的治疗，那在我们认为有时候有很多的治疗什么，它是错误的。因为我是不知道了，常常会有讲的啊，越痛啊，瞧起来啊，天啊，会痛啊，会痛啊，我越痛越好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哈，越痛会越糟，因为它会造成什么东西？它很奇特哈，它的关节肩关节如果一旦产生发炎反应， 它会让我们的关节囊啊会怎么样，它会缩小，因为发炎，发炎会造成纤维化，纤维化会怎么样，关节囊就会缩小。那你正常的情况下你关节可以活动，你一缩小你就动不了，就动不了。所以针对于这种关节挛缩的这种病，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的手术的方式，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啊，如果你再给他做一个手术，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创伤啊，还是会造成创伤。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用一些局部的一些药物的治疗，例如你真的那时候就可能要打一些消炎针，例如就是所谓的类固醇。你只要治疗的得当，因为类固醇是一个很强而有效的抗消炎的药物，但你不能乱打啊，你治疗的得当，病人的发炎反应会迅速获得缓解，获得缓解以后再加上用一些药物，然后慢慢慢慢怎么就必须要靠一些复健，把这关节囊慢慢慢慢再给它拉松。所以这就得到我们的关节所谓的冰冻肩的一种治疗的方式。 OK， 所以事实上肩关节跟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大，只是临床上我们比较常见的就这两个，一个就是叫冰冻肩，一个叫做旋转肌群的破裂。我相信听众一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那原则上如果这样问题的话，我认为急性期的话你应该还是要去医院先做个寻求的急性治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今天大家的 call in， 好，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call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中心骨科医师朱卫莲。那接下来我们接听我们的听众 call in。 好，第一位黄小姐，黄小姐您好。 医生您好。 是， 您好，我58岁哈。那我在说七八年前也曾经有过，我不晓得是不是50肩，就是我刚好把手举高然后突然就很痛。 嗯， 那我就不鸟他，我就去 Google 一些东西哈。我有看过几个医生，我觉得能慢慢爬墙什么，那个手很痛哈。然后我看到有些 journal 他们写你不要鸟他自己会好，所以我完全I completely ignore it， OK。 然后他就是completely fine，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以前可以两只手一起往右旋转往前旋转，就是我们小学做体操嘛，right？ 可他现在不行， 就会 他只能80%，那就单手可以。好， okay。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最大要问的问题。好，我要问的问题是很奇怪，我在几年之前他突然的瘦了，好，就瘦了4-5公斤，然后他也保持那样子。 你说什么东西瘦？你的体重瘦了？ 对，那我吃什么都完全的正常，他没有任何理由，我就发现他突然瘦了。可他瘦了，他就保持在那里。好，他看到我的人都觉得我瘦了很多。好，可是我也没有做跟平常任何不一样的事。那就有人说我是肌少症，就拿什么清蛋白给我吃，有没有？好，那我现在的 question 是，我的确感觉说我的两个手臂，哈，他我。就是我们有提东西在买东西哈，它一直都有一个 muscle 在手臂，它现在那个 muscle 还是在的，可是那个 muscle 的下面手臂凹进去的地方哈，我觉得好冷哦，脚踝也是，就凹进去的地方我觉得很冷，然后我明显有发现手腕就戴手表的地方脚踝都瘦了很多，好，那它是平均的瘦了， 好， 那这是不是就是肌少症，你怎么样 ？How do you give you the definition? OK， 我们是怎么样可以 test it？ 然后你刚才提到一个什么旋转肌，有没有？ 旋转肌， 那我要怎么样来？我现在还没有破裂哈，那我现在手还是会右转左转，每天固定做一点点，那能做吗 ？OK， 好，我你电话先别挂，我先问你应该有。 Okay。 测过你的 BMI 吗？就是你的体重跟 没有，我觉得台湾人喜欢做那些事，我觉得都是那样。 BMI 不知道，你自己就马上就可以算得出来，你的身高。 对，我知道可能是低，因为我164公分，哎，然后45公斤。 OK， 可能还算是标准，1.64。 没有，我认为它比较少，因为我以前是差不多52公斤。 OK， 好，没关系，我讲好，我等一下我跟您报告。好，我们现场还有位林小姐，林小姐您好。 哎，是医师你好， 请说。 我的问题是我今年52岁，我的就是腰痛有半年多了，然后我去看过复健科骨科，照过 X 光，还照过MRI。那现在医生看到是说那个骨头跟骨头的接缝的地方好像是比较窄一点，就是跟一般 第几腰椎 第四跟到第五节的地方，对，他说那个缝隙比较窄一点。那可是呢，我现在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本来还以为是说是不是有这个细菌感染，还是叫我去做那个血液的检测， 那血液检测的结果也没有，就是说那个检测结果也没有那个结核菌的感染。那他们认为这个不规则的形状啊，当然一开始是认为是被感染了，结果也没有。 Okay. 啊、那我现在不想要怎么办来治疗，因为我的 腰 痛不能弯腰， 脚会麻吗？ 不会，他们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脚 不 会麻， 就是腰痛。 对对对，然后我只能不能往前而已，我可以往后。 OK 好。 往后弯的时候是不会痛的，但是往前的话就痛。对。啊，我现在不晓得怎么办，就是医生可不可以指示我这样？ 是， 哎，谢谢您， okay, 谢谢。 我们第一位黄小姐哈，我们今天就，我们现在就接两通而已哈。黄小姐58岁哈，还很好玩，都不鸟他。哎，对啊，就是那个俗话就是真正不鸟他 ，ignore 哈，就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但是还是要治疗哈。所以现在就来了哈，就说其实是啊，我认为你的恢复应该算不错，就是说有一只手关节，你说活动剩下80%，很好了啊，很好了。我们所谓的是自己会好，但是它的功能，因为你受过伤，我们常常这样讲嘛，什么东西最好？妈妈给的最好，但是用久了以后，它总是会产生退化，所以退化一定是你的活动会受到限制，才叫退化嘛。你如果除了疼痛以外，你活动应该都受到限制嘛？你活动没有受到限制，那什么叫做退化了？对不对？那就跟正常一样，那没有退化嘛？所以它其实就是个退化。那你，我相信你自己的 scale 的，你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所以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很数据化讲出来，80%。我相信这个对日常生活其实影响不大。我们常常这样讲，日常生活我们对我们所有的功能，假设自己100分而已，我们日常生活差不多60分就够了。就真的道理啊，我们手肘是0度到140度，手肘打直是0度，弯曲摸到自己的肩膀是到140到150，那事实上我们临床上30到110、120，哎，就够了。好，所以没有，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你说有我觉得这样就也 OK， 但是可能你要再往上进步，你要做一些复健物理治疗，可能还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这样。那临床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它会不会造成你的疼痛，如果没有疼痛，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我觉得我们讲let it go， 哈哈，就是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当然你要寻求更好，当然可以哈。那另外一个你提到肌少症，现在是就是忌所谓骨质疏松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因为骨质疏松被炒太久，炒了20-30年嘛，人家炒一个肌少症。那肌少症在临床上它是有一些标准化。那就是你要到医院来，它有一些标准的仪器，那通常是在复健科，我们骨科我们没有在玩这个东西哈。那复健科他们是有一些仪器，例如说量你的肌肉的一些收缩的力量，你手的握力器，主要就是一些握力，它有一个标准的数值会告诉你你现在握力有差多少。那你提到一个，我认为 1.64 的平方除以45应该还算是个标准体重，如果你瘦了5公斤，恭喜你啊，那不是很好吗？当45公斤也许可能太瘦，那瘦的话当然是跟肌少症有关系啊。我们先要了解哈，肌肉你只要正常情况下，肌肉细胞不会减少，它就这个样子，只是它的嘛，它变瘦，所以变瘦的话，你收缩的力量一定会变差啊，一定会变差。所以要透过训练跟营养的补充，你这个肌肉它会恢复的，这个会恢复，它不是一种病态，例如说像开刀把肌肉拿掉，或者是某些感染把肌肉细胞破坏掉，不是。除此之外，事实上它可以透过一些蛋白质的摄取跟运动，其实就是讲重量的训练啊，重量训练啊，它可以让你的肌肉的强度会增加啊，强度会增加。所以我会认为你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应该可以透过一些训练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治疗啊，当然也不是个疾病嘛，至少可能会好一点。那肌少症一个临床上一个麻烦就是，肌少症往往会跟我们的骨质疏松也会连到一块，因为往往这两个东西它是互相重叠在一块的，互相重叠在一块。所以除了肌少症以外，是否你的骨质本身也是会有发生一些有这些流失的现象哈？所以这两个东西事实上是互相结合到一块的哈。那肌少症之所以是现在越来越容易，就是因为我们讲究我们的生活品质，对不对？我们生活品质，我们力量不够，我们常常有很多关节，其实它关节退化也不等于，可它就是抱怨它的站起来的力量会不够，其实它就是跟着肌肉强度不够，所以这是只有透过训练，你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复健，因为复健它是让你的活动度增加，你的疼痛会获得缓解，这基本上它都是属于被动的。你要让你的肌肉强度会增加，你甚至骨质要强壮，你一定要透过主动的训练，主动训练就是承受重量，就是要站起来，要活动，要做一些营养的补充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第二位林小姐提到的腰痛啊，那 一定是有办法去解决你的问题哈。只是说我相信你去看的这医生他是非常的谨慎啊，你该做的检查也都做了，甚至会因为你的问题，你刚描述的第四节第五节的脊椎一定是椎间盘的问题， blurring 就是他的关节狭窄，椎间盘整个被破坏掉。事实上在我们在临床上这种跟退化有关系是常见，只是说因为根据到你的年龄52岁，也许这个退化会太早，所以医师才会想到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啊，别的问题，例如说你刚刚讲还讲到肥结核杆菌哈，结核杆菌比较偏高一点的位置，在下腰椎通常比较少一点哈，通常比较少一点哈。感染的问题没有，然后那造成的腰痛，那就是个什么？我们英文叫做 discogenic pain， 那就叫就是椎间盘的问题。椎间盘是很奇特哈，椎间盘它的结构它是叫纤维软，我们软骨有三种软骨：纤维软骨、弹性软骨或者叫透明软骨啊啊，对不起，纤维软骨、透明软骨跟弹性软骨。弹性软骨就是耳朵，透明软骨就是我们的关节的软骨。纤维软骨是什么？纤维软骨叫 fibrous cartilage， 这种东西它是在我们的椎间盘是作为代表，所以它是一定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它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里面的含水量它会抓不住，所以它弹性会变差。所以我们在早期哈，我们有些尤其是针对于年轻人，年轻人他常常会抱怨腰痛，那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就我们在老这20-30年以前还没有磁振摄影的时候，被腰痛啊，就给他开止痛药，然后身材说啊，这是无病呻吟，他根本就 X 方面看起来很好，都没什么问题。错，那现在是因为有了磁振摄影后，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椎间盘的颜色，就是跟别节来比啊，颜色都变化了。那我们现在就认为这种的疼痛，事实上就是纯粹就是椎间盘的问题，因为椎间盘如果受到挤压产生破裂或者是产生一些退化的情况下，它在初期它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就会产生一些发炎反应，就会刺激到我们周边的神经。所以为什么初期的这种腰背疼痛，甚至是年轻人我们在临床上无法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去做 MRI 的磁振摄影。MRI 一做以后发觉，的确在第四节第五节或第五节第一节腰椎，就是我们叫讯号的改变，叫 signal change， 它的讯号一改变，你这个弹性就变差了。所以这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年轻人的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你经过一段时间50多岁了，这个椎间盘呢就整个都已经磨光了，所以造成你的疼痛。我坦白讲，你经过这么多治疗的方式，如果真的没有效，可能就是开刀。那开刀什么东西？就塞一个支架，把那个压扁的东西也给它撑起来，让它不继续摩擦，不继续磨损，你的问题才有可能会改善。我会建议你还是要去找你一个信任的医师，或找你之前帮你做这些诊断，我相信那医师诊断是非常的正确，你就跟他讨论是否要用手术来做。好，真正就这个样子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今天大家扣印哈，我们扣印专线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北投真心复健研究中心骨科医师朱瑞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的扣印哈，我们扣印83693398。线上有位杨太太，您好。 朱医师你好，我是3月底的时候在家跌倒，那个后来去看急诊，是胸椎12节骨折嘛，骨折后来急诊有照片子，就是稍微有扁一点嘛， okay. 扁一点后来有看门诊，他是那个医师就是跟我说再观察2个礼拜，后来观察2个礼拜之后又去看，说又更扁了，都快连在一起又扁了，所以后来安排那个做那个骨水泥嘛，10万块的骨水泥，后来他就又过了2个礼拜，等于3月底4月底去做嘛。做的时候我在那个当时那个手术间做完就看，奇怪，做完应该是正常是方方那样挺哦，后来可是我的还是有点斜斜，像梯形比较窄嘛。后来去门诊有看医师，过了1个多礼拜去看医师，就是拆掉那个纱布嘛。我就问他说，奇怪，我的为什么做起来不是正常的方的，是有点扁。他说因为我的压得太扁了，不能做到这么正常，这样有点扁扁的，这样是正常吗？那我以后会不会又压扁又回原来那扁扁的？ 你就只做第12节嘛，哈。 对，就是那一节，对。 Okay, 好。 好，我等会跟您报告哈。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朱医师你好。 您好。 那也请教您，骨松是不是会再恢复？我在去年，是一年前多，是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是那个负三。 哦，很不好。嗯。 哎啊，今年前后半个月前嘛，又到附近的医院去做那个骨质密度的检测，它是负1.5。那我觉得其 好， 不知道是。 我先问一下，你是？是不同的医院嘛，哈？ 不同医院，对。 那都是同样的，就是都是躺在床上做的吗？还是有一个做脚的？ 那都是躺在床上做。 躺在床上 ，OK， 好。 好。 你说为什么会差异性那么大？哈。 是。 好。 是不是那个骨质密度会再恢复吗 ？OK， 好，您的问题是 OK， 好。我们先提到一个杨太太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个人也做的非常多的一种手术，叫做骨水泥哈。那我们早期我们针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的方式其实就是不管它了哈，因为也没什么好的方法，除非就是开刀打钉子，那当然这种病人的更痛苦了哈，所以我们几乎就是不开刀，就躺在床上好好休息。现在当然是不可能叫一个病人老先生老太太躺在床上躺一两个月，那一定会出事哈，所以希望赶快恢复到他正常的活动，所以孕而生的就所谓的骨水泥哈，我相信听众一定都了解了，就是灌浆嘛哈。好，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只提到说骨水泥压扁是什么时候是，就是不是骨水泥，就是脊椎被压扁，骨质疏松造成压迫性骨折，什么时候适合手术？那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献的报告，它并不像以前，就是说啊，你要先等一段时间啊，怎么看？没有错，这都是标准的治疗的方式哈。但是现在有人会把这时间越缩越短，越缩越短，因为什么？就是需要抢一点时间。如果没有错哈，如果压得越扁，你要恢复我们叫 restore 它原本的这个椎体的高度，的确会有些困难。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分为两派哈，两个方式来做，一个就是传统的，就是你什么样子我就把水泥灌进去哈，可是这个风险比较高，因为它很容易漏，很容易漏，因为漏真的坦白讲运气如果不好，那病人就是瘫掉了哈，就瘫掉了哈，但所以这要很小心哈，但基本上这个几率就还是很低了，非常非常低哈，但是它还是会有漏的可能哈，所以如果你越扁，你要我们传统的骨水泥就是打进去多少就是算多少，你要恢复到原本的高度很困难，所以孕育而生就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式，叫强化，让你原本压扁的东西让你给它撑起来，你就想象到嘛，就叫气球啊，千斤顶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就出来了哈。但就反正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昂贵的一些医材哈，所以健保当然它有给付你部分的哈，你基本的它给付你，但是你这些等于说它的一些配备了哈，这些一些附属的医材它就没有做给付。现在就是说，你如果预期它要恢复到原本正常的高度，坦白讲真的是会有困难，可是应该是会有增加，一定会有增加，因为你刚说你花了刚10万，我相信就是类似像我们这样讲的所谓的千斤顶，或者是我个人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的气球扩张手术，因为这类的手术以后它可以把这个号称了哈，把原本压扁的东西给它撑起来，但坦白讲我们在临床上就不是那么容易撑啊，所以要跟病人解释，我们会做做看，如果说可以撑得起来是 OK， 但是它有个好处，那不管你撑的高度有多少，在临床上它的止痛的效果哈是一样的，很奇特哈，对，它止痛的效果是一样，它可以让你的疼痛立即的改善，所以这也是有些前辈说，哇，这个手术啊真的是很奇特。当然前提是你要做好嘛，你做好以后，哇，病人会把你当神一样看，为什么？因为他躺在床上躺了一两个礼拜，他都不能动。你做完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觉得哇，怎么会效果会这么好？他就说，我早知道就早点做了。哎，你要早点做，医生还不见得，因为就是按照标准嘛 ，principle 而言，你就是要一段时间看他。但我相信你做的这个治疗，这个医生的整个原则拿捏的是非常的标准，他就说你先观察看，因为你压扁一点，可是你过了两个礼拜后压得更扁，然后甚至你还 kissing 了，他压得很扁了，那代表说你这一直是动态下的，你一直不稳定，所以坦白讲一定造成你的疼痛，因为就是骨折嘛， 就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我认为你做完这个手术你第二天就可以活动，甚至可能都出院了，所以我觉得这手术应该基本上是好的。你如果一直要强调说为什么没有拉高，为什么没有拉高，那也是没办法啊，也是没办法，我相信医生一定是尽力了，只是说他就是没办法达到标准的预期啊。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必须要保护啊，你要保护，我相信你的骨质不好，你可能肩膀就几副啊，那个保格力你就可以打，就这样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我觉得就保护很重要，因为往往临近间包含第一节的腰椎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骨折的现象发生，所以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啊。那第二位就提到的骨，李先生提到的哈，他分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他骨质会不会在进步啊，我就讲讲这个骨科为什么生意会这么好，因为骨科永远有两个病人跟着你一辈子，一个是关节退化，一个是骨质疏松，意思是什么，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理论上骨质会不会增加是不会的，你没有退步就很好了。我们有很多的药物可以让你的骨质是会增加，像我刚提到这些，我甚至有一些我们叫做更好的一些药物每天打针那是会增加，但是不见得都会。那你提到的一个问题是 3.0 到负 1.5，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不同医院它的标准值会不一样，机器型不一样，它标准值不一样，所以标准的做法是必须要同一个医院同一台机器做持续的追踪，这才有它的意义，所以一个负 3.0 跟一个负 1.5 这差距实在是很大，所以应该要到同一个医院再去做检查会比较好。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骨科医师朱月莲，我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见。